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曼宁。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的9月10号，星期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中轴线，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具备申遗条件。 北京启动跨省游，来京机票预订量显著上涨。 我国已完成德尔塔变异毒株灭活疫苗临床前研究。 四部门对美团、饿了么、滴滴等企业保障劳动者权益开展联合行政指导。 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大发现公布，奥特曼、诸葛亮纷纷穿越。 全球最大的空中捕碳工厂在冰岛开张，这项技术能够遏制全球变暖吗？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兴，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郭工您好。 江宁、万宁你们好。 郭工好，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今天夜间啊，随着气温的下降呢，这个空气湿度增大，会形成轻雾或者是雾，预计呢是大部分地区是轻雾，对出行呢是没有明显的影响，但是偏东和偏南的一些区域呢，后半夜可能形成的是大雾，能见度小于1公里，有的地方甚至可能就是几百米。那么明天早晨驾车出行的话，低能见度对这个驾驶视线是有不利影响，要注意这个驾驶安全。到明天上午9-10点钟以后啊，这个能见度就会明显的好转，天气对出行就比较有利了。明天白天啊，大部分时间是以晴为主，气温继续回升。今天这个南郊观测的最高气温是29.1度，明天会再高一点，甚至有可能达到30度，这是最近一周以来气温最高的一天。中午前后啊，天气偏热，要注意这个遮阳防晒，减少长时间的比较剧烈的这个户外活动。明天晚上天气是逐渐转阴，有雷阵雨。要注意这个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的一个天气。 那么公这个周日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到了后天就是周日的时候呢，这个会继续维持阴雨的天气，是阵性的降雨，这个下下停停的，一直是到周日的后半夜，也就是下周一的凌晨才会彻底的结束。整个降雨天气过程的维持时间是比较长的，虽然平均雨量不是太大，但是这个阴雨天气情况下总会给出行带来一些不便，所以周日的天气啊是不太适宜出行。另外周日阴天下雨啊，气温有一定的下降，预计最高气温是26度，这样的话就是周日天气不热，是这样的江宁。 好的，非常感谢郭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郭工。 好，再见。 好的，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雾或轻雾，南转北风3-4转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轻雾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5到115，空气质量级别3级，属于轻度污染。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市政协民生建设民主监督组昨天组织部分委员和民主党派代表对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进行考察活动。据了解，目前北京在积极推动中轴线文物腾退以及风貌整治类项目，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具备申遗条件。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民主监督组成员先来到太庙非文物建筑的拆除现场，记者看到一台施工机械正在平整地面。劳动人民文化宫主任李鹏说， 两侧呢原来是盖了很多这个非文物建筑，我们统计一下大概有7000来平米，统统拆除，到现在呢大概1个多月就完全拆除完了。再加上2018年腾退了这个就是53号院73户居民，拆除了大概8000多平米。 据了解，市总工会根据去年8月本市推出的中轴线申遗3年行动计划要求，承担了拆除太庙内非文物建筑和太庙文物修缮及展示提升工作。市总工会副主席潘建新说， 拆除位于太庙核心区西廊的劳动剧场、花房、花坞以及附属用房，统乐河南岸的珍藏阁、迎宾轩以及亲水平台自用房。截止到8月31号，16处太庙核心区非文物建筑基本完成拆除工作，同步实施太庙文物修缮和展示工作。 不只是太庙恢复历史风貌工作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包括它在内的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中。据了解，2018年到2019年，本市先后完成了社稷坛、天坛、太庙、景山内住户腾退以及仙农坛一亩三分地的腾退工作，推出了风貌整治类项目的区段亮相。在本市的中轴线申遗保护三年行动计划中，还明确了申遗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市文物局局长陈明杰说，三年中，本市将投入上百亿元，用于全面改善中轴线的遗产保护状况与环境风貌。同时，在不断完善政策、资金保障下，各主责部门集中发力，在钟鼓楼、社稷坛和太庙片区、中轴线南段片区以及仙农坛和天坛片区都实现了多点突破。 我们这个三年行动计划的明确的时间是2020年7月到2023年6月。2023年6月是个什么时间点呢？就是国际遗产专家到中轴线实地来考察的这个时间点。所以我们在2023年6月之前，我们这48项任务必须完成。 考察中，市政协委员围绕立法、文物活化、公众参与等方面，为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建言献策。 涉及到国家单位，涉及到各个层次，这样我觉得这个立法应该上升到国家立法的高度。第二个呢，就是腾退保护和活化利用，怎么把这个矛盾结合起来？ 中轴申遗应该是一个公众参与，能够让这个人民群众能够享受到申遗成果的一个过程。怎么能够改善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居住环境，我觉得也应该是中轴申遗的一个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再来看北京市文旅局发布消息，旅行社在落实严格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可以从2021年9月10号起恢复经营本市跨省团队旅游以及机票加酒店业务。 根据通知，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要求，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不得组织或接待健康码异常、行程不明以及14天内有新增一例及以上的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地级市、旅居史和入境未满21天的涉疫风险人员。 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不得开展在京人员赴14天内新增一例及以上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地级市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来京旅游团队要严格落实进京防疫要求，需完成新冠病毒疫苗全程接种14天以上方可进京。 北京跨省游解封消息对于旅游出行市场刺激比较明显。去哪儿网平台显示，9月10号早上7点到10点，以北京为目的地的机票预订量，环比昨天的同一时间已经翻番。 另外，国庆出游市场也已经开始加速启动。去年国庆节与中秋相连，8天小长假，民航运输旅客量达到1326万人次。预计今年国庆节7天，航空市场将会延续火爆势头，单日旅客运输量峰值可能会超过去年，总量预计会超过2019年的国庆节。 今天是第37个教师节，海淀区中关村第二小学举行“新暖花开处，更续桃李情”教师节暨建校50周年的教育大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我在二小工作已经30多年了。 大会上，老教师和他们的徒弟老师进行了师徒对话。今年79岁的王亚丽老师是当年体育组唯一的女老师。因为中关村校区场地有限，她每周6天和寒暑假都带孩子们去体育大学训练。 那时候我有2个孩子，母亲身体也不好，家里边都不管，就是专门的训练，所以学生的成绩提高特别快。区里的5连冠嘛，因为我们二小呢是一个名校，就是为了给名校争光嘛。 老一辈教师无私奉献、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精神也传承到一代代年轻老师身上。教龄11年的信息技术教师郝石佩说， 我的老师沈云老师特别的严谨，他就会让我们反复的去看讲课的我们的录像，去看课堂当中到底有哪些学生生成的非常好但是你没有关注到的，经过反复的这种练习呢，真正能做到课堂上的分层教学和因材施教。 王迎新副校长介绍，学校成立了8大学科工作室， 通过传帮带让所有教师提升教研水平，将教师培养和双减有机结合， 让孩子们在学校写完作业，我们老师呢就是在课堂上要精讲精练，当堂就练，通过孩子的反馈，老师就知道自己的教学需要怎样的去改进，有效的提升效率。 二小七个校区的近5000名学生也都能享受到统一标准和质量的教育资源。百望校区的同学们说， 我是二小一员，我觉得特别的自豪，祝老师们节日快乐。 我现在是银帆交响乐团的一位成员，非常感谢老师们在这里付出的心血以及时间，希望我们老师们永远年轻，永远快乐，越来越美，越来越帅。 今天是第19个世界预防自杀日，今天的主题是展现行动创造希望。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联合北京市卫健委、北京回龙观医院今天举办了关爱心理健康在行动的宣传活动。在会上，记者了解到全市已建成330个心理减压室。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发回的报道。 全球每年有近70万人自杀身亡，2019年每100例死亡中有1例是自杀。自杀还是全球15到29岁年龄组中第四大死亡原因。北京回龙观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刘华清主任坦言，随着社会发展，心理健康问题已经越来越低龄化。 因为我在儿童青少年工作已经32年了，家长的问题始终是绕不开的话题。有的家长呀，工作忙，996就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在我的门诊，包括住院病人当中，我看到至少有1/10的家长，他们焦虑，他们抑郁啊，他们有强迫，这些需要药物治疗。单纯心理治疗还不够。 事实上，需要药物治疗的成年人就诊率却很低。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福德坦言，一部分原因出自社会中对心理疾病的病耻感。 我们每个人得了感冒，患上高血压、糖尿病，都会积极求治，严格遵照医嘱药物治疗。但是如果我们患上了抑郁、精神障碍，往往不承认有病，不愿意看病，不愿意接受比较长时间的药物治疗，这样势必会导致疾病的转归愈后会不好。 杨福德建议，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职场中的人们心理压力大，难以释放，用人单位应该畅通更多解压渠道，比如建立心理减压室。 把你当了宣泄室去，念一念，打一打，可能就放松了。我们有音乐治疗室，听一听音乐，做做按摩，那会有效。没有专门的咖啡屋，你也可以到咖啡屋去享受一下那种氛围。 北京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副主任刘桂平介绍，截至目前，本市已经建成了330个心理减压室，未来还会有更多。 比如说，我们交通行业接触各种各样的乘客，交通拥堵啊等等各方面的原因，其实是情绪非常容易焦虑。可能我交通行业的工会车队变成职工心灵驿站，车到站了以后呢，就及时的到心灵驿站接受一些疏导、宣泄等等。 杨福德建议，人们应该像坚持锻炼身体一样，坚持锻炼心理抗压能力。 心理健康也需要像运动一样去刺激它，适当的经受压力，经历一些突发意外应急事件。如果我们能够妥善处置，积极应对，往往就会有比较好的心理健康锻炼。每个人都应该学习一些心理学的知识。 再来看记者从美团了解到，即日起到12月31号，北京市民打开美团 APP 搜索数字人民币，完成报名就可以领取10元的数字人民币红包，用于支付美团单车骑行费用，之后再骑行还能够额外获得相应的数字人民币积碳、低碳的红包奖励，用于更多的低碳出行。 这次试点不设户籍限制，以手机 GPS 定位为准，只要报名时所处的地理位置在活动区地区就能参与。同时呢，红包也没有份数限制，不用等待抽签，只需要在活动周期内完成报名，就能够及时领取到数字人民币红包奖励。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活动首创了数字人民币红包返现的玩法。在活动期间，用户每天前2单完成美团单车骑行之后，都可以额外的获得相应的数字人民币返现，用于支付之后的骑行费用。 根据活动规则，有网友测算，除了首次报名领取的10元数字人民币红包之外，继续完成数字人民币 APP 紫钱包推送，可以再领取最高200元数字人民币奖励。在叠加之后，每次骑行的返现，单个用户首月累计最高可以领取超过216元的数字人民币。 再来看北京市交管局今天发布消息，从明天起，北京市将启动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预约业务。同时，目前北京市还有178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可以登记上牌，到这些门店上牌无需预约。 由于10月31号超标电动车上路许可到期，市民置换新车的需求集中释放，部分非机动车登记站经常出现人多排队、业务办理等候时间长的现象。在线预约办理可以减少群众排队等候的时间。 市民群众需要下载北京交警 APP 来完成实名制注册，点击掌上车管所进入预约界面首页，在选择业务种类当中选择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之后，选择便民服务点办理或者是预约办理，在选择便民服务点办理之后，就可以查询就近的便民服务点地址。 便民服务点可以办理同品牌车辆登记上牌，无需预约。选择预约办理之后，需要准确填写电动自行车整车编码的后六位，并且预约交通支队、大队、非机动车登记站及时间。在预约成功之后，办理时需要出示预约凭证，供工作人员扫码核对。 再来关注热线方面的消息。近日，家住朝阳区望京14号线东湖渠地铁站附近的居民张女士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附近的丽泽中一路是一条南北向通往北五环的小支线路，300米多长的路，两侧有美团的叶青大厦等许多的大型园区，晚间下班的高峰期，等着定位接单的网约车比较多，经常拥堵。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的报道。 张女士反映，丽泽中一路是一条南北向通往北五环的小支线路，家附近300多米长的路两侧有许多大型公司园区，例如美团的叶青大厦、爱慕大厦，还有博雅公寓等。每天的晚间高峰期，在这里等着定位接单和揽货的网约车比较多，秩序较差，经常拥堵。 就是这条路是叶青大厦的东门，然后最严重拥堵的就是美团公司正门口，一直到和望京北路交界的十字路口这一段，然后每天晚上9点到9点45之间是最拥堵的时间段，因为美团都是9点下班，然后他们晚上都是约网约车，当然也有出租车。因为这一条街就只有2条车道，网约车都停在正常行驶的车道上。 居民反映，从东湖区地铁站向东，经过望京北路通往北五环途中，这条丽泽中一路是一条关键的道路，但是无奈只有上下各2条车道，一直通行不畅。大厦园区的职工下班，影响了周边居民回家，路过这里都要浪费很长时间。 美团自己院里也是有停车场的，他们也都不进。这样的话就导致了我们是无法正常通行的。 对于这一问题，记者致电美团所属的叶青大厦园区物业的工作人员表示，将会向停车管理部门反映这一问题。属地望京花园社区的工作人员也表示，此前曾经有居民反映过这里的路况，会向属地上级分管部门反馈。 那条路一直都是这样，人也多，我跟街道反映一下这情况吧，我要看看街道这条有什么办法吧。 随后，记者也拨通了属地东湖街道办综治接诉中心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向相关职责部门派单，将会进一步查访回复。这位工作人员目前还不能确定这里到底是区属道路还是市政道路。记者同时也将这一问题反映给了管片的朝阳交通支队亚运村大队，值班民警表示将会在近期晚间增加巡逻的民警，在晚间增设违停拍摄。 叶青大厦那一侧，那肯定是里边上班的，然后到点下班呢，可能是预约车，然后晚上到那点儿，我让民警过去看看，那秩序整治一下。就凡是违法停车的，一旦进入这摄像头，咱就可以罚他。咱们得跟那管界的警长跟他说，让他看看那个能不能安排措施，看看咱们长性的管理。 对此，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近日，家住朝阳区望京14号线东湖区地铁站附近的居民张女士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附近的丽泽中一路是一条南北向通往北五环的小支线路，300多米长的路两侧有美团、叶青大厦等许多大型园区，在晚间下班高峰期，等着定位接单的网约车比较多。我们再来看一看，近日通州区芙蓉园213号楼居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说，8月初，相关部门开始动工修建小区西侧的朝晖南路。根据土地规划，这栋楼所在小区的一部分将被回收用于建设道路。居民认为道路修建影响生活，表示反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的相关报道。 芙蓉园213号楼位于通湖大街北侧，这栋楼以及周边围墙等建筑构成独立小区。目前这个小区西侧已经架起蓝色围挡，准备建设朝晖南路。而就在8月初，一份要修建朝晖南路的告示在芙蓉园213号楼90多户居民间引起轩然大波。

我们从啊广东啊上海北京等输入疫情啊比较多的这样临床啊样本中呢，成功的分离到了一些多株的德尔塔啊毒株，通过连续三代的克隆纯化，并初步完成了疫苗毒株的选育与鉴定，以及呢三级种子库这样的啊建立。现在已经从我们实验室已经进入了生产车间，啊规模化生产前的这样的一个准备。 各疫苗研发单位还开展了针对新冠病毒不同变异株的广谱或多价重组蛋白疫苗的研究，开展了针对贝塔株、德尔塔株的腺病毒载体疫苗和核酸疫苗的研发工作。部分单位已经完成了动物有效性和安全性实验。 今天是第37个教师节，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2021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肖向荣、万步言、林占喜、万荣春、赖勋忠以及陈明清、张莎莎、马建国等人获得了等这些教育的支队，都是来自教育一线的教师和群体。 他们当中既有用文艺讲好中国故事的艺术领域教师，也有培养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职教教师，既有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的乡村教师和职教教师代表，也有致力于攻克卡脖子难题的领军人才教师典型。 他们涵盖了高教、职教、中小学、幼教、特教等各级各类教育，师德表现和教书育人事迹突出，事迹感人，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示范性，充分展示了教师队伍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良好精神风貌。 今天近1800万中国教师迎来自己的节日，涨工资、减负担、增保障，近年来一系列面向教师群体的利好政策纷纷出台，切实保障了教师队伍的权益和待遇。 把工资提上去，提高教师工资待遇是近年来社会聚焦的话题。今年9月1号，教育部召开发布会透露，全国2846个区县都实现义务教育教师水平的平均工资收入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的目标。此外，各地都在建立两大机制，也就是义务教育教师工资经费保障长效机制，以及义务教育教师收入随当地公务员待遇调整的联动机制。 把负担降下来，2019年，国家层面印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指出中小学教师还存在负担较重的问题，比如各种督查、检查、评比、考核等事项名目多、频率高，各类调研、统计、信息采集等活动交叉重复，有的布置随意等。 教师的队伍在扩大，按照日前教育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我国现有专任教师 1792.97 万人，比上年增加 60.94 万人，增长 3.52%。 其中乡村教师的规模不断扩大。其实为解决城乡教育资源失衡的问题，近年来我国通过特岗计划、三支一扶、优师计划等政策，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加入乡村教师队伍， 教师岗位的保障在增多。教师入编制是吸引很多人从事教育行业的重要因素，也被视为保障教师权益的重要手段，但目前仍有部分教师无编可进。针对这种状况，近年来多地加大教职工编制统筹配置和市域内调剂力度，向中小学教师队伍倾斜，同时尝试对编制进行动态调整，完善事业单位编制周转池制度，缓解用编矛盾，切实解决中小学教职工的编制问题。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再来关注，今天上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召开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就维护新旧业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对美团、饿了么、滴滴、达达、闪送、货拉拉、满帮、道家集团、阿里巴巴、腾讯等10家头部平台企业开展联合行政指导。 会指出，当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问题较为突出，平台企业要准确理解和把握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的精神实质和主要内容，全面贯彻落实好意见要求，依法合规用工。 会议要求头部平台企业要全面摸底依托平台就业的新形态的就业劳动者、用工合作企业的基本情况，抓紧梳理排查平台用工问题，对照意见要求制定整改工作方案，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压实工作责任。 要及时整改，对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要依法订立劳动合同，保障其合法权益。 对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劳动者要订立书面协议，按照意见要求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等权益。 同时要完善修改与用工合同企业的合作协议，督促用工合作企业依法合规用工，要健全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制度机制，充分听取劳动者意见建议，畅通劳动者诉求表达渠道，优化平台算法规则，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休息制度、劳动安全卫生制度，建立健全劳动者申诉机制，保障劳动者的申诉能够得到及时的回应和客观公正的处理。 昨天，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四川广汉公布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大发现，其中三星堆最大最完整的青铜面具揭晓，工作人员在面具内侧发现了十几根象牙、大量青铜器，还在面具的鼻腔处发现大量海贝。专家表示，这应该是古蜀人的货币。 这个器物啊，它不是说它单个放在那儿的，它跟其他的象牙还有文物呢都发生着那个叠压关系，其实它这些象牙下面啊还有不少的小件的青铜器，就是贴在面具的内侧，像这些就这些空间上面都是贴着这些小件的青铜器。然后当我们把这些青铜器全部提取完之后，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边这个呢其实对应着就是它的鼻腔，就是它的一个面具鼻子的一个内侧，这个空间里面我们发现了有大量的海贝。这种海贝呢目前我们那个经过研究认为呢它应该是产自于南海，甚至有可能产自印度洋，也就是早期的一个跨地区的物质交流的一个见证。在中原地区呢，这些海贝有不少证据能支持它，我们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有一个货币的一个作用。 琳琅满目，金光闪闪，前所未见，奇奇怪怪。大约在一年发掘的时间内，三星堆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已经出土了金器、青铜器、玉器、象牙等2000件文物，许多前所未见的珍贵文物崭露头角，目之所及，非常以震撼。 三星堆的出土文物总是不断超越人们的想象，见证着古蜀人天马行空的艺术创造力和古蜀王国的强大。这次三星堆公布的新一轮考古大发现都有哪些特点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博物馆社交专家李想，来听一听他的介绍。 出土的文物呢完整期啊有大概2000多件，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然后这次网友可能在网上或者是在近期的一些直播上面也能看到很多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器物，可能以前没有看到过，甚至还有一些网友呢会联想，然后把这些器物跟我们熟悉的一些卡通形象呀或者一些历史人物在影视剧作品当中形象呢画上了等号啊。的确这一批的文物给我们考古专家呢也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有这几件啊。首先是一个扭头跪坐的人像，在第四号坑啊，我们俗称的 K4 坑当中发现了三个。这个在以前的一些出土的，特别是先秦时期出土的青铜器当中呢很少见到这样的形象。我们可能见过基座的一些形象，但是像这种扭头跪坐的，而且上面的这个发髻梳这么长的是比较少见的。还有一件是带有神树纹的玉琮，我们知道这种琮形器啊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那么特别是在良渚地区，那么它上面一般绘的纹饰呢主要是神人兽面纹，那么像在今天甘肃地区出土的一些玉琮呢上面多是不带纹饰的。但是这次三星堆地区出土的这个玉琮呢，它上面啊是这种神树纹，而且跟一号坑、二号坑出土的一些青铜神树的造型呢是非常非常的相像，说明在当时这个青铜树的造型或者这种神树的造型应该在三星堆地区是非常非常流行的。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还能看到有一件组合器，是一个顶尊的一个跪像，就是有一个人他跪在地上，然后头上呢顶了一个尊。那么这个组合器呢在以前的器物当中呢也是没有见过这种类型的组合。那么除此以外啊，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人形像，比如说带有尖帽的这种立人像，带有非常非常像方巾的啊，我们说古代方巾的这种铜人像呢也是在历次考古当中是没有发现过。那么不仅在其他地区没有发现过，在三星堆也没有发现过。 在这次三星堆公布的新一轮考古大发现当中，还有撞脸奥特曼诸葛亮的青铜小人，让人大为震撼。那么这些青铜小人在古代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能够做得如此逼真呢？我们继续来听李想的解读。 在三星堆地区啊，它出土的这些器物跟我们在国内其他考古遗址上出土的器物呢，最大的差别就是它出土的人形像特别特别的多。 那我们说其他地方在特别是先秦时期，我们出土的更多的是神兽的造型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纹饰。那么关于人物的这种刻画呢，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三星堆一号坑、二号坑，我们就看见了许多啊各种各样的人面，什么纵目呀、什么立耳呀，这些各种不同的人面。那么这一次3到8号坑呢，又出土了一些新的人物造型。那么这些造型它到底做什么用的呢？现在学界还有一定的争论。有的人觉得他们是当时三星堆地区生活的古人，他们崇拜的一种神灵的形象。也有人认为呢，它就是当时三星堆地区一些统治者的形象。不管是神灵的形象还是统治者的形象，那么更多的呢，它主要是作为祭器来使用。那么这个是比较普遍的一种观点。当然也有其他的声音，因为我们发现这批器物呀，大多在埋藏的时候呢就被焚毁，或者呢是被敲碎了。所以有些人认为这些器物是不是毁器？为什么要毁器？在祭祀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他们征服的一些战利品，所以要把这一个国家的文化给消灭，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坑呢？所以我们现在对这些器物它具体的用途啊还存在一些争议啊，专家之间呢也存在一些争议。因为毕竟三星堆地区它虽然文明非常的发达，但是有一点它是没有文字记载的，那更多的呢还需要我们去找到其他的证据去佐证这些器物。之所以做的这么逼真，是因为在当时这一时期啊，已经相当于商代中晚期时期了。那我们国家的这种青铜彩眼铸造技术呢已经非常非常发达了，即使在西南边陲的这个三星堆，它也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那么先进的这种青铜铸造技术呢，也给这个地方地区啊带来了一些新的技术。 六号坑的木匣子里发现了一把玉刀，它的这个形制和大小跟咱们现在的西餐刀十分相似，包括刀背处也是刻画了类似鱼背鳍状的这种装饰，刀刃却十分锋利。那么有人就说呢，即使把这件玉刀摆到现代的西餐桌上也毫不违和。那么想问问您，这把玉刀在当时可能是做什么用的呢？这个玉器在古代一般有哪些用途呢？ 这个玉刀它的具体用途呢，现在真的没有办法去断定啊，只能说是推测。刀这种器型呢，在中国先秦时期呢，更多的出现在哪儿呢？比如说我们古代先秦时期，它多数写的字呢，一般是写在竹简或木简上，有时候写错了会用刮刀去把一些字给刮了。那么这种小型的这种呢，多用为刮刀来用。我们说古代贵族啊，吃饭呢，可能跟现在西餐吃饭还不一样，我们很少能见到这种器物用在餐具上面来作为餐具来使用。大家可以去和什么对比呢？比如说和齐国用的刀币，还有燕国用的刀币，跟这个刀币的形象呢还略为相似。其实我们古人用玉的地方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孔子就曾经说过啊，君子无故玉不离身。那么玉器呢，在古代人心目当中呢，它是这种圣洁的体现，是君子的这种体现。我们说玉有五德，那么就相当于去比喻君子的五德。所以呢，这个玉器啊，在古人的心目当中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一些贵族，他的身上呢经常会佩戴有各种各样的玉器。除此之外呢，玉器啊还是非常重要的祭祀用品，在古籍当中经常会听到，比如说以苍璧礼天，以黄铜礼地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这些铜形器呀、璧呀、玉璧啊，都是当时用于祭祀天地、祭祀神灵的一种器物。当然了，玉器还可以作为葬器啊，比如说我们说的陪葬用品。那特别是先秦时期，这种陪葬用品呢相对来说还不是特别特别的丰盛啊，或者说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到了两汉时期，我们说这种以玉来炼葬的习俗呢已经非常非常流行了。 嗯，在昨天央视的直播当中可以看到，三星堆这次发掘出的大型器物非常多，除了大面具、青铜神树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器物之外，还发掘出了很多件铜尊、铜雷和铜布。在中国古代，尊、雷、布都是传统的酒器。那么三星堆这次出土的三种酒器有什么区别？那么这些酒具可以证明古蜀人非常爱喝酒吗？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李想的分析。 那我们说这种酒器啊，在商代其实是非常流行的。我们说商代人好淫祭，是什么呢？就非常喜欢祭祀，任何事情都需要占卜。那么在占卜过程当中啊，他们对饮酒呀是非常非常的重视的。他们觉得喝酒可以与神灵之间进行沟通交流，因为酒喝多了容易醉，醉了就会产生一些幻觉。那么这种幻觉呢，就被他们认为是跟神灵之间交流的这种媒介。所以呢，商代呀非常重视酒器。在我们现在发现的商代遗址当中呢，出现这种雷啊、尊啊、布啊器物就特别多。那么即使在三星堆出现的这些器物， 和我们在今天江西大洋洲发现的这些尊布，或者是在安徽阜阳发现的这些呢，都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者说它们的造型上面呢都是比较相似的。只不过呢，三星堆地区做的呢，从目前我发现的看到这些图片来看呢，是更大一些，就是器型会更大一些。但是在它的整体造型方面呢，其实没有多大的变化。那么可能会在细节纹饰上面会有一些变化，这个呢可能是中原地区的文化辐射，然后辐射到了三星堆地区，然后三星堆地区的这些先民呢觉得，哎，这种器物他们非常喜欢，或者是酒文化传到这边来，他们也觉得这种跟神灵交流的媒介呢，哎，觉得非常有用，所以呢在他们的文化当中就引入了这些酒器。那么具体我们目前在三星堆地区啊还没有发现真正的这些酒的一些食物，那么我们光从这些器物上面啊，并不能一定的直接就说明当地的人非常非常喜欢喝酒，或许他们用这种器物装水或装其他的一些祭祀用品呢，也不一定。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社会新闻。今天备受关注的货拉拉乘客坠车身亡案在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对岳麓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周阳春犯过失致人死亡罪一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认定被告人周阳春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周阳春作为货拉拉平台的签约司机，因等候装车时间长，接两次提议收费搬运服务被拒绝之后心生不满，既违背平台安全规则，既没有提醒车某某系好安全带，又无视车某某反对偏航的意见，行车道较为偏僻路段，导致车某某心生恐惧而离开座位并探身出车窗。 周阳春发现了车某某的危险举动之后，已经预见到了车某某可能坠车，但轻信可以避免，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以致发生车某某坠亡的危害结果。周阳春的过失行为与车某某的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过失致人死亡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周阳春有自首情节，自愿认罪认罚，积极对被害人施救，法院采纳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依法作出上诉判决。 在今年3月3号，长沙警方通报了货拉拉女乘客坠车死亡事件的经过，我们来听一听新京报的相关报道。 3月3号，长沙警方通报了事件经过。2月6号15时许，周某春通过手机 APP 货拉拉平台接到车某某的搬家订单，总费用51元。当日20时38分，周某春驾车抵达车某某居住小区，并与他取得联系。两人见面后，周某春询问车某某是否需要付费搬运服务，被车某某拒绝。车某某先后15次从1楼夹层将衣物、被褥等生活用品以及宠物狗搬至车上。期间，周某春多次催促车某某快点搬东西上车出发，并告知车某某按照货拉拉平台规定，司机等待时间超过40分钟将额外收取费用，车某某没有理会。21时14分，周某春驾驶车辆出发，周某春又问他到达目的地后需不需要卸车搬运服务，再次遭拒。在行驶过程中，周某春为节省时间，并提前通过货拉拉 APP 抢接下一单业务，更改了行车路线。21时29分许，车辆行至林雨路家园路口时，车某某两次提出车辆偏航，周某春起先未搭理，后用恶劣口气表露对车某某不满。车辆行驶至林雨路曲苑路口时，车某某又两次提出车辆偏航，并要求停车，周某春没有理睬。发现车某某起身离开座椅，并将身体探出车窗外后，周某春没有采取语言和行动制止，也没有紧急刹车，仅轻点刹车减速，并打开车辆双闪灯。车某某从车窗坠车后，周某春停车查看，发现车某某躺在地上，头部出血。21时30分34秒，周某春拨打120急救电话。21时34分16秒，拨打救护车电话。21时39分，在救护车司机的提醒下，拨打110报警。2月10号10时55分，车某某经抢救无效死亡。据周某春供述，专案组多次实验发现，货拉拉 APP 导航路线总里程11公里，红绿灯15个，驾车需用时约21分钟；偏航路线总里程11.5公里，红绿灯11个，可节省4分钟左右。2月23号，警方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对周某春刑事拘留。3月3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 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冰岛一家碳捕集工厂8号开始运营，这是全球目前规模最大的从空气中直接捕集碳的工厂。捕集到的二氧化碳经过提取之后与水混合，最终被泵入地下大约1000米深处，预计会在几年内变成石头。 这家工厂名为奥卡，在冰岛语中与能源的发音相同。它坐落在冰岛西南部的一片荒芜的高原上，主体是四组巨大的长方形箱体，每组由两个箱体上下排列而成，每个箱体大小和大型的标准集装箱相仿，长约12米，内嵌12台风扇。风扇把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捕捉到海绵状的过滤器当中， 过滤器被加热到大约能烧开水的温度，从而将二氧化碳气体释放出来。这些高浓度二氧化碳与水混合，被泵入到位于地下约1000米的玄武岩洞穴深处，在那里逐渐冷却，随着时间推移慢慢变成了深灰色石头。 这座工厂由瑞士空气技术企业气候工厂和冰岛碳封存技术公司合作建立。按设计，每厂每年可以从空气当中捕集4000吨二氧化碳，相当于大约800辆燃油小汽车一年的排放量。 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全球去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315亿吨，迄今全球已经有15家工厂从空气中直接捕集碳，分布在欧洲、美国和加拿大，每年捕集二氧化碳的总量预计超过了9000吨。 那么在空气当中捕集到的碳究竟可以发挥哪些作用？这样的方法今后是否可以推广开来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科普作家寿陀，来听听他的观点。 现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这个大趋势是和人类往大气层中排放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有关系，于是呢就影响到了这个热辐射的一些变化，导致了温度的升高。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大家都说是要有几个，是要节能减排，对吧？我们要减少对于化石能源的需求，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另外呢，还要想办法说能不能把这个大气层当中我们要释放的或者已经释放的这些二氧化碳收集起来，然后减少大气层当中二氧化碳的这个浓度。这就是所谓的碳捕集和碳捕捉的这个技术。碳捕集工厂就是这样的，先是用一些化学方法，然后收集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把这二氧化碳呢压缩之后呢，把它打入到地下非常深的地方，这些地方有一些酸性的这些玄武岩，然后让这些二氧化碳和玄武岩发生反应，变成新的固体的岩石，这样的话就是起到了一种捕捉碳的这种功能。其实这样的方法呢是碳捕集的这种技术路线图的其中之一，很多地质学家认为这个是很有前途的，因为我们地球非常的大，然后呢岩石圈又非常的大，足以能够缓冲每年产生的净增的二氧化碳这个量。当然了，这里面还有很多的技术难度，比如说是你怎么来有效的捕集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你收集二氧化碳的过程，然后把二氧化碳压缩，然后把它压到地底的过程是需要消耗能源的。选择在冰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就是说冰岛呢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地热资源呢是零碳排放的，用这些地热资源发的电来进行碳捕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的这个碳的收益是为负的，也就是说我是减少了碳的排放。所以说这是一方面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些可持续可再生的绿色能源来做这样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里面技术问题还有一些能有待于解决的，比如说这些二氧化碳压到地底下之后产生的新的岩石，这些岩石呢实际上会增加体积，就是说它会膨胀，会膨胀了之后呢就是相当于在地底下很深的地方增加了很多的岩石嘛，这样的话呢会导致这个板块啊或者是地质结构的一些变化，有可能会诱发地震啊或者是这样的类似的这种情况。所以说还是需要这个地质学家去仔细的考量哪个地方适合做这样的事情，然后进行了这样的碳捕集之后，后续的这种地质的监测要一直的跟上，所以说这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一种方式。那么当然它不是唯一的方式，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式。最终的最理想的解决方案是把这些二氧化碳收集起来之后把它真正用起来，因为它里面还是含碳的。我们说这个我们烧煤也好，或者是这个石油工业也好，里面还是主要还是要靠碳作为我们的一些原材料。如果收集起来这二氧化碳能够转换成其他的东西，比如说转换成燃料啊，转换成这个建筑材料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材料，那肯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解决方案。但是这些方案呢都在这种各种不同的地方进行着实验，然后未来呢可能会在这个实际生活当中看到更多他们的应用吧。 包括像冰岛啊，包括像这个阿曼也在做类似的这种有一些规模化的这种项目，都是其实都在做示范。那么现在呢，这些项目肯定是不挣钱的，因为说我们说捕捉二氧化碳，你把它压到地底下去变成了石头，这里面会有什么经济效益呢？它肯定是单纯从这个活动来说，它不会产生什么经济效益。但是现在呢，其实大家有一个新的认识，就是说比如说像碳税的问题，很多国家已经开始了对于这些二氧化碳的排放要收税，因为它对这环境造成了影响，那么我就要去收税，用这些收的税来修补你的这种造成的环境的这种影响。那么相当于给它定了个价，碳捕集的方法重新收集二氧化碳，其实和这个碳税之间如果能达到一定的平衡的话，也就是说用收的碳税来回收二氧化碳，或者是补集二氧化碳，那么这个可能就能够产生一定的这种操作的可行性。目前看起来是越来越变成现实啊，用这个排放方提供的这种生态补偿来做像类似于碳捕集工厂这样的就补贴他们的这种运行，来形成一个闭环。 那他建立这个工厂他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我国目前有碳捕集工厂吗？ 首先要有合适的岩层，你要有有合适的这种离地面并不太深的这些玄武岩、酸性的玄武岩的这种岩层，如果有这样的岩层的话，你才可能把二氧化碳打进去之后跟它发生反应。所以说这个首先要看我们的地质结构，你这个地方有没有合适的地质结构来做这样的事儿。像冰岛呢有一个很好的优势，就是说它本身是处于这个板块和板块之间的这个断裂带，地震火山的活动非常的多，这也是它地热能源非常充足的一个原因。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呢，玄武岩往往是有这个露头的情况，就是说从这个非常深的地幔在这个断裂带当中就露出来。那么这样的地方呢，就是我不需要钻探太深，就有可能去让这些二氧化碳和这个酸性玄武岩发生反应，所以说要挑选这样的地方。那我们国家呢，最近的20年的时间里面，也是非常关注这个领域，也投入了非常多的资金来进行一些研究。比如说，我们能源企业啊，我们这种燃煤电厂现在都已经开始尝试使用碳捕集的技术，就是它不是从普通的空气当中收集二氧化碳，而是在像这个燃煤电厂的烟囱，它本身就是燃烧之后产生的这些废气，这些废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非常的高，在这样的情况下面捕捉二氧化碳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它浓度比较高，就是说我一边制造二氧化碳一边来收集二氧化碳。那这样的尝试呢，其实在很多能源企业里面已经在开始做了。至于像二氧化碳收集之后的去向，你不管是做把它作为原料来进行化工产业的后续的这种加工，或者是说把它注入到油田、注入到这个岩层当中，我们其实都有一些尝试。从总体来说，它们的规模都不是很大，但是它在未来一定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来关注昨天欧洲央行货币政策会议落幕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陆晨。陆晨您好。 主持人好。 那么这次欧洲央行都释放了哪些信号呢？ 好的，昨天晚间呢，欧洲央行是公布了货币政策的会议决议，维持三大关键利率不变，是符合咱们市场预期的。此外呢，关于市场关注的缩减购债规模方面呢，欧洲央行是宣布将放缓第四季度的紧急抗疫购债计划的购债速度，同时表示呢，这个计划将至少持续到2022年的3月底，然后维持整个计划的规模呢在1.85万亿欧元不变。整体来看呢，这个欧洲央行啊，对于这个整个购债计划的态度就是，最近由于这个各项经济数据呢表现比较好，于是就放缓了四季度的这个购债速度。但是如果未来一旦经济恢复的这个节奏出现了变化，那么将根据市场的情况呢，灵活的购买债券，防止这个融资的环境收紧。未来有可能呢会不用满整个计划的额度，但也有可能迫于市场的压力不得不增加这个计划的规模。总结一下，就是如果未来经济向好，就减少购债规模，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四季度的情况。但如果未来经济发展遇到问题呢，欧洲央行仍然保持了这个政策的灵活性，追加购买债券以提供这个足量的这个流动性。主持人。 那么另外这些消息哈，将对欧元的后市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那个欧洲央行利率决议公布之后呢，欧元对美元的短线波动并不大，主要是由于啊美国当昨天晚上也是公布了当周出勤失业金的人数，它是远好于预期的，就对冲了欧洲央行释放这个 taper 的信号的影响。此外呢，我们注意到欧洲央行对于通胀继续上涨是有所预期的，并将今年的 CPI 增速设为2.2%，较之前的预测呢是上调了0.3%。同时调整呢还有今年的整个欧元区的 GDP 预期，由之前的4.2% 6%调增至5%。因此呢，个人认为在短期内啊，这个欧元由于经济基本面向好的支撑呢，将有继续走强的动力。不过未来美联储也有缩减购债计划的预期，所以这个欧元的强势周期啊，将受限于美联储政策的落地时间。主持人， 那么陆晨再来介绍一下最新的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排价情况。 美元对人民币报6.4414，欧元对人民币报7.6323，英镑对人民币报8.9407，加元对人民币报5.1081，澳元对人民币报4.7688。 好，感谢陆晨的点评，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再来关注，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足协9号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和防疫紧急状态影响，将放弃原计划今年底在日本举办的2021届俱乐部世界杯比赛。 报道称，国际足联和日本足协就新冠肺炎疫情现状进行讨论，鉴于日本国内严峻的疫情形势，双方决定日本不再举办2021届世俱杯。国际足联将考虑2021届世俱杯新的比赛地点，这是2021届世俱杯第二次被更改场地。 新华社报道，面对全美新冠确诊病例激增的严峻形势，美国总统拜登9号宣布新冠疫苗新规，相关规定将影响将近1亿美国人。 拜登当天在白宫宣布，美国劳工部正在制定一项紧急规定，要求所有雇员人数超过100人的雇主必须确保其员工完成新冠疫苗接种，或是每周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拜登要求所有联邦工作人员接种新冠疫苗，与联邦政府有业务往来的承包商雇员也需要接种疫苗。他还要求医护人员接种新冠疫苗，这项规定涉及大约全美约1700万名医护人员。 目前有7000多万具备新冠疫苗接种资格的美国人还没有接种疫苗。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网站的数据显示，截至9号，超过1.77亿美国人已经完成新冠疫苗接种，占到美国总人口的53.4%。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截至9号晚，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超过了4060万例，累计死亡超过65.4万例。 那么在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雾或轻雾，南转北风3-4级转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轻雾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95到115，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曼宁江宁，责任编辑郑晨曼宁清瑞，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